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统音，第104集。只是凯文恰好请假，左然想满足一下自己过去拍激情戏时被压抑的念头而已。左然检查了一下，确认没有任何的痕迹，忽然转移了话题。 修一，60年代这段要拍摄完毕了。 对。 我打算给剧组放上2-3天的假。 拍戏是一个长期活动，前期太累会影响中后期的状态。 可是你又不会休息， 照样无法二人世界。 所以你可以去工作。吴顺之那边接了一个邀约，现在收视率最高的真人秀节目《寻找凶手》当中有个嘉宾临时有事无法参与下期录制了，主办方呢要找一个客人，你有兴趣吗？ 寻找凶手？何秀仪知道这节目非常火，每期呢节目都会通过抽签决定一位凶手，并且让他完成一个任务，而后全部嘉宾赶往案件现场寻找证据，提审怀疑对象，最后推理出真正的凶手。这个节目很坏，因为8个嘉宾里边共有6个明星来自文艺界和体育界，可是还有2个是大学教授之类的，每期不定，不是大学教授就是商业巨子、金融巨擘，再不网络专家，甚至还有刑事律师。于是真人秀火出了以往的一个圈子，许多对明星不感兴趣的人也都守着电视，目的只是想看6个明星们的智商是如何被另外2个吊打的。可是神奇的是，即使老被吊打，明星们还是争着抢着上这个节目。 录制只有1天，想去玩也行，否则就让顺之推了吧。 左然作为老板从来不会勉强何秀仪。 我 那就推了。 啊，不用不用，1天还好。 何秀仪不希望在不感兴趣的事上浪费时间，可是上次他的粉丝一米明确表示渴望能多多见到他，还专门提到真人秀，那么去一期也挺好的，反正只是客人而已，也不会有人注意他。距离参加节目还有1周，何修义要先把又见于美丽的60年代拍完。于美丽那热情洋溢的书信被人发现了，沈一初责怪于九家不小心，并且表示与其两人都被惩罚，不如说于九家是单恋。这里左然运镜也很独特，一般来说拍摄对话都会采用连续的正反打交替拍摄二人面部，对于这一幕左然却一直将镜头放在相对不那么重要的沈一初的身上，于九家只露个后脑。沈一初在讲，于九家在听，观众知道于九家在那里，但却看不到于九家的表情，因此观众会不舒服，会想了解于九家是什么态度，气氛便在观众们的内心变得十分紧张。接着左然一个环拍，镜头猛地切到何秀义的脸上，于是每个观众都会瞬间地睁大双眼。何秀义的表情令人看了心惊，作为于九家，他内心很矛盾，他一方面承认这是标准答案，60年代对于鸡奸罪惩罚相对较轻，可是依据也很模糊，有人被关几天，也有人被关几年。另一方面他又感觉沈一初比自己软弱，何秀义很失望，又压抑着失望，他觉得自己能明白这种感受，他思路很清晰，传达给观众的便也会很清晰。最终于九家说服了自己，学校给了一张关于处理鸡奸犯于九家公告，将于九家开除了教师队伍。60年代最后一个镜头，左然还有凯文用了长焦镜头，何修义挺直背脊走出学校，他的身影越来越虚，很快走到焦点之外， 而焦点之内呢，学校操场一如往昔。拍完这段，何修义的心情不好，回到酒店，他的心情还是不好。他当然知道于酒家只存在于电影当中，观众对于演员入戏有种误解，觉得某些演员会分不清戏里戏外，而事实上只要演员精神没有问题，他就绝不会分不清。可何修义还是难过，为于酒家而难过。左然甚至没问原因，便将何修义搂进自己的怀里。 修义，偶尔我会感觉我在把你推出去，为我受苦。 说什么呢？ 你现在不开心？ 是有点。 先别想了，我们以后啊，一起面对公众，我是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的。 我知道，虽然知道，但是还是不大好受。 作为导演，看见演员入戏自然应该高兴，但是作为恋人，做人得想办法呀。于是独自承担责任并被开除。那天晚上，何修义便发现左然微博分享了个链接，无意当中找到头回演男一号后接受采访的视频，有点感慨。左然很少接受采访，这是少有几次之一。何修义点开了链接，从头看到尾，很快他便抓住了重点。因为那是一部爱情电影，所以主持人也很合时宜地问，左然，请问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？ 善良，宽和。 那外表呢？ 可以让我心动的吧。 身高呢？最萌身高差吗？网上说最萌身高差是在25厘米，女生可以趴在男生的胸口，男生可以摸到女生的头，也能把女生举高。 25公分，太多了，我想差10公分比较合适。 主持人算了一算，而后夸张大笑，你1米88，要求对方1米78吗？那这个身高的女生可不太好找。 娱乐圈中女星个个声称是1米68。 左然闭唇不答，何修一看到这儿，终于的勾唇笑了。他自然知道左然这句差10公分比较合适是什么意思。 何修义他自己的身高1米78，虽然这个采访发生在几年前，但是那个时候左然已经认定自己了。 此刻转发出来，柜门又快压不住了。何修义意识到这是左然让自己感到安心的方式，他们两个与沈一初和于九家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60年代拍摄完毕，剧组放假3天，何修义要带着助理飞往杭州参加《寻找凶手》新一期的录制。这个节目基本每期都在杭州，而经纪人吴顺之则会从北京走。临出发前，何修义将《寻找凶手》的前6期全都看了，十分惊讶地发现，6个明星嘉宾当中竟然有3个老熟人，也就是说自己即将参加的那期节目的8位嘉宾当中，一个是他自己，3个是老熟人，还有2个并不固定的精英。真正别人认识自己却不认识的只有1位选秀歌手和1位体育明星。3个老熟人中，一个是谢小溪，一个是苟富贵，一个是方木。谢小溪是吴冕之后，曾在家族中饰演宋智的妻子，是周林周大志犯风湿病才给请过来的，性格比较高傲。苟富贵呢，是万里龙沙中的某个警察小弟，男五六七八号中的一个，算不清了。至于方木，是家族中宋智侄子，早年进了大牢，出来后一身病。 何修义给苟富贵发了微信，下期的寻找凶手我会参加，临时代替阮棠，他有点事儿。 哎，你也来，太好了，别担心啊，有我呢。 嗯，靠你罩着我啦。 打完这句，他也跟谢小溪和方木讲了一声。 左然交给了何修义几本书，还用红色的笔标出来重点， 让何修义在飞机上读，他同样将寻找凶手的前六期一一过目了，根据节目内容选了几本推理的书，帮何修义临阵磨枪，甚至还录了音频分析出题倾向，讲述破解方法。因为不爱社交，左良看过的书很多，什么类型都有，其中不乏逻辑类的。与左然在一起之后，何修义也总是看书和看电影，两人一起讨论，他也对于宇宙、对于世界、对于社会、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有了更多了解和思考，这也有利于他塑造各种角色。从前对于人，左然比较注重宏观，何修义比较注重微观，他们两个互相被对方所吸引。何修义喜欢的就是当时那人孤独却高贵的灵魂，而现在呢，他们彼此影响，两个人都改变了很多。对于这番指导，何修一也不恼，他很清楚左然比他聪明。在飞机上读啊听啊，何修一再一次觉得左然比他紧张多了。他想，他只是个临时被拉去凑数的嘉宾，一日游不会有人注意到他的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。